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8集《幻清二》。冬日，日光照在窗台上的花草之上，似乎已被映上了一层苍青色。然而那日光又是薄薄的，好像一不留神就会被打破似的。沈妙穿着锦绣双叠丽水裙，上头一件窄襟连青紫袖衫，深紫色让她本就白皙的皮肤几乎显得要透明了，而眉目似乎是用墨水画出来的一般干净，即使是站在窗前不动，贵气也从身上淡淡地萦绕出来。白露和霜降几乎看得有些发呆，就是他们这些自小跟在沈庙跟前服侍的丫头，看见沈庙的脸也是看了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为何如今每每看到沈庙时都会有一种不认识的感觉，那种淡淡的风华出现在这原本稚气的少女身上，于是乖巧变成了威严，稚嫩变成了肃杀。 姑娘好似很喜欢穿连青色的衣裳呢，虽说穿着很好看，可是寻常这样的年纪，小姐们不都喜欢粉啊蓝啊的亮色吗？ 连青色贵在庄重，但深闺小姐们除了宫中的公主郡主是极少穿这样的颜色的，一来是容易显得老气，二来是很难压得住这颜色，一不小心便会成了偷穿大人衣裳出来的小孩。可是沈庙明明长着一张嫩生生的小脸，却愣是将这身衣裳穿出了宫里娘娘的气度，丫鬟们对此是不解的。白露和霜降虽然压低了声音，却还是被沈庙听在耳中，她微微一笑，为什么喜欢穿连青色？大约是因为这样的颜色能够时时刻刻地提醒她冷静深沉，永远不要心慈手软。前生在宫中的时候，每日都穿的是皇后的朝服，金灿灿的颜色能够威慑那些心怀鬼胎的宫中嫔妃，端着皇后的架子让人投鼠忌器，可那样的颜色其实并不适合她。她年少嫁给傅修仪，经历的许多都是别人在她这个年纪不能经历的，正因为如此，他那天真到近乎愚蠢的性情终于给磨砺成一滩死水般的波澜不惊。后来他在后宫与梅夫人争宠夺爱，为了保护傅盛和婉瑜，他想要保住那身明黄色的皇后朝服，可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有剩下来。恶子夺珠意味着以下犯上，谋权篡位，此生长负紫衣，便是意味着终究有一日他要将明齐皇室心心念念的权势给抢夺过来，将那些土匪强盗踩在脚下。不过沈庙突然想起了另一个总是一身紫衣的英俊少年，恶子夺珠以下乱上，却不知那谢家神秘莫测的嫡出长子是否也有着谋权篡位的打算。 姑娘，不好了！ 正沉吟着，金哲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跑回来。 姑娘，莫琴从春堂那里得来消息，中书侍郎魏甲前来提亲，沈老夫人将魏家的庚帖收下了。 霜降皱眉问道：“ 这般急匆匆的，魏家提亲的是谁啊？”“ 是姑娘啊！” 金哲急得跺脚。 那魏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形还不清楚，老夫人怎么能都不过问姑娘的意思便收下了庚帖，老爷和夫人都不知道呢，这分明就是强买强卖嘛。 金哲对沈老夫人自来也是瞧不上眼的，自然知晓沈老夫人做事必然会让沈庙讨不了好，那魏家若真是什么好人家，沈老夫人怎么会如此轻易的给沈庙好过呢？ 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，这下子必须赶紧给老爷写信才行了。 白露也面露焦急之色，屋中丫鬟们个个忙得焦头烂额，偏偏沈庙却是沉默不语。 片刻后，他在丫鬟们惊讶的目光中轻声笑了，直道：这也真是奇怪，中书侍郎家虽是四品官员，可胜在魏家家境丰厚，至于魏家嫡子魏谦也是一表人才，这样的好事祖母落在我头上，倒让我受宠若惊。 姑娘， 白露一怔。 姑娘说那魏家不错， 岂止不错，怕是父亲回来了，知道了有这门亲事，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。魏谦对于官家小姐来说，的确算是值得托付终身的良人了。 姑娘是怎么知道的？ 清哲有些疑惑。沈庙成日都在府上，便是在外也不过是在广文堂中，至于某个官家家境嫡子性情，断没有知道的道理啊。可是他这一般说来，仿佛很熟人似的，让清哲摸不着头脑。对于闺阁中的沈庙而言，哪家公子哥究竟是良人，他自然是不知道的。可作为沈皇后，哪家关门子弟有才有德，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魏谦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性情也算端正，是以魏家来提亲，沈老夫人答应这门亲事，沈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的。正在此时，便见谷雨从外头小跑进来，面上有些惊疑不定。他道： 姑娘，龙井堂的喜儿姑娘来传老夫人的话，叫你赶紧去龙井堂一趟。 动作还真是快。沈妙凝眸笑了：那我们便去瞧瞧吧。龙井堂中，沈元柏依偎在沈老夫人边上，这些日子沈婉云忙着照料沈清，干脆将沈元柏丢在了荣景堂。沈老夫人本就爱怜这个孙子，自然是宝贝得不得了，连带着对沈婉云都和颜悦色了不少。陈若秋和沈月倒是不在，自从沈婉云在府中照料沈清后，陈若秋暂时接替了掌家之权，自然而然的，代表沈家和各位太太应酬的差事也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这样的好机会，陈若秋自然不会放过，每日都带着沈月出门应酬，也想着让沈月在各位贵门夫人面前多露露脸，这样对日后沈月的亲事也有利得多。沈婉云站在厅中下侧，目光沉沉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沈庙被沈老夫人的丫鬟喜儿带到了荣景堂，与沈老夫人道了一声安。这些日子他被禁足，每日都要在沈家祠堂抄佛经跪牌位，沈老夫人大约也是不待见他，也不让他来这里问安。上次见到沈老夫人还是在禁足前了。 五丫头近来在祠堂抄经，心中可曾宁静了？ 沈老夫人开口问道。乍一听到这老妇文绉绉的讲话，沈庙心中险些失笑。若说沈府为老不尊的，沈老夫人便是首当其冲，偏偏这时候还说些宁静不宁静的话。他微微一笑：如祖母所愿。 那便好。 沈老夫人装模作样的轻咳一声，福儿连忙递上热茶，她揭开茶盖抿了一口，才看着沈庙说道： 前些日子的事儿虽不是你的错，却因你而起，况且你性子太过倔强，我才罚你禁足抄经，你可在心里埋怨我？ 沈庙不敢。 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。 沈老夫人满意地看了他一眼： 你如此懂事，又是我沈家的姑娘，我自然会疼你。眼看着你也到了该出阁的年纪，今日中书侍郎魏家前来为魏家嫡子提亲，所求的便是你，你可觉得不错？ 若非现在不是时候，沈庙真的快要笑出声来了。如沈老夫人这样的人，大约一辈子的见识也就是在那风尘之地，哪有一家的长辈如此大喇喇地问孙女儿你可还觉得不错的。 也不知沈老夫人是怎么想的。沈妙笑道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孙女的亲事自然由爹娘操心。 你这丫头， 沈老夫人见碰了个软钉子，险些发怒，听到侧边任婉云轻声的咳嗽提醒，缓了缓，才换来一副心平气和的神情，说道， 你这丫头实在是太过任性，原先你爱慕，哎呀，爹也罢了，如今看你这些日子以来似乎清醒了不少，想来是知道分寸了。这中书侍郎家与咱们算是门当户对，那魏家少爷魏谦也是仪表堂堂、文武双全的俊杰，这门亲事就算你爹在都不会说半个不好。你长养到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人家前来提亲，若是不好好把握机会，那魏家少爷转头可就成了别人的夫婿了。 沈老夫人虽然当长辈不假，这做媒的功夫却是不错的，大约是出身歌女，知道少女们大约都爱俏，只把那魏谦说成了众人心中的良人。虽然沈妙知道沈老夫人并未说谎，那魏谦的确是个良人，尽管如此，沈妙却仍旧不为所动，淡淡道，魏少爷的确不错，不过实在非我所愿，祖母还是算了吧，我的亲事自然有父亲和母亲为我做主。 你 三番两次被顶撞，沈老夫人本就不是什么耐心的脾气，终于怒道， 你这是在嫌我这个祖母插手你的亲事手伸得太长了吗？ 孙女可没有这么说，言外之意便是这是你自个儿说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